哇，这个大臣真正有认识的人，啊，这个认识人也不需要多，有个二三十个人呢，就能做得很成功。啊，这才真正是教化众生呐！啊，一定经营一个点，不能搞太多，太多了，精神、体力，通通啊消耗掉了，做不好。啊，真正做好就是一个点，一个点做好之后，希望别人去做第二个点，做第三个点，啊，一生永远就经营这一个点。啊，每一天学习，每一天去观摩，啊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建立一个小区，建立一个小城，啊，会做出很大的成就。下面，念老引用《法华经》劝持品里头两句话：我不爱生命，但惜无上道。我们从这句话去体验，他为什么不爱惜生命？生命是假的，生命是无常的，啊，生命天天在流转，那不是真的。无上道是真的。无上道是永恒不变的，实际上无上道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，我们不生不灭的生命，我们要爱这个啊，身体无所谓啊，所以人生在世啊，最重要一件大事是什么？提升自己的灵性，啊，纵然我们没有离开六道，在六道里都是一事比一事好。啊，但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了，我就相信啊，你一定会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虚空法界里头最殊胜的一个地方。啊，我到那里去学，学成之后，我再回来，在地球上搞一个小城市，建立一个极乐世界。啊，这地球上的极乐世界。啊，在其他星球上都可以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给大家看看，这很有趣味呀，很有意义呀，这种好事情啊。啊，要发这个心。啊，处处都是极乐世界，我们走到哪里去就见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学习这部经，这是在暖身的工作。啊，在网络面前，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们，我们大家同发这个愿啊，这个愿心一发，给诸位说，灾难就会减轻。为什么？灾难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。今天地球上灾难， 根本的原因是不善的心，贪嗔痴慢疑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心了，这个心就感灾难。那我们的情绪是怨恨恼怒烦，我们造的业是杀盗淫妄，这能没有灾难吗？这灾难从这些来的啊！我们今天相信老祖宗，相信圣贤，相信佛菩萨啊！我们把儒释道三个根本落实，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就是落实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啊，落实感应篇，道家讲的因果报应啊，落实十善业道经，佛法的根本啊，这个是德行的落实，有这种德行，这都是基础，根本的根本。再把文言文学会，办什么事情都通了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？老祖宗会告诉我们，大乘经典会告诉我们。啊，这个里头有理论，有方法，有经验，什么玩意都有。啊，我们这些人想不到的，它都全有。啊，今天科学跟哲学所探讨的问题，啊，还没有答案的，佛经上都有。所以我们看他的报告，他走到哪个层我们清清楚楚啊，他到哪个阶层啊，特别是最近80年就看得很清楚啊，你看这个80年时他们从原子发现原子到现在发现的中微子啊，微中子啊，他们遇到什么瓶颈我们知道啊，要照佛的说法，他只要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他全解决了。啊，科学跟哲学到最后圆满，圆满是大乘经教。啊，那在大乘经里面说，他成佛了，科学家成佛了。所以这两句话重要啊，这个身是假的啊，身是无常的，不必太爱惜它了，要爱惜无上道。是呢，以无上道为大愿之主体。第二呢，以无上道为大愿之果，大愿的结果，静因素缘，得果决定啊。现在我们说决定的果，果云必知无上道也，啊，必定证无上道啊。下面第二段，普令成佛，真难得啊！这个叫真正的好老师啊，不是叫我们有一点小成就啊。叫我们有圆满成就啊！我们看经文，佛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，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，畜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这六句，佛为大施主， 苦集住穷苦，啊，大施主，阿弥陀佛是大施主，释迦牟尼佛是大施主，大乘教菩萨。六门功课，第一门就是布施。大乘的修行，布施摆在第一位也。布施就是放下了，一切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这重要在此地呀。大施主者，于一切人行大施。至于所施者，为是财也法也。啊，这布施啊，是施财还是施法呢？净因寺云。净言是小慧远，隋朝时候的。啊，他说：“法师化矣。”那这就是讲的法布施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生所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法布施。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，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经典的内容非常丰富。啊，当时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，遇到什么麻烦不能解决，都向他请教，他老人家都讲得很清楚。记载下来成为经典，像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小乘经典就特别多。那这个经典并不长，啊，短的两三百个字，啊，多一点六七百个字，这像一篇小文章，那都是解答问题的。啊，大乘呢，那是探讨像今天所说的科学上的问题、哲学上的问题，这很深的东西。啊，在这大乘是主要讨论这些东西，小乘呢，我们今天讲是普世的教育。啊，人他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东西，他只要自己生活能过得好，啊，社会能够安定，能够和谐，啊，大家能够和睦相处，他就很满意了。啊，所以这属于普世哲学，普世就是中国人讲伦理道德。啊，佛教这些东西，啊，还是把孝摆在第一，跟中国老祖宗看法完全相同。啊，你说在净土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有三条修学净土最高指导原则，叫净业三福。啊，三条是一句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这就是普世教育。啊，人民在这一生当中享受到幸福，啊，享受到圆满，啊，社会安定，长治久安，啊，这四条啊，啊，根是孝啊，啊，孝敬，啊，第二条是孝诚，受持三规， 具足众戒不犯威仪，只有三句。啊，第三条是大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总共十一句。这是修净土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第一、第二是扎根的，第三这才发扬光大。啊，你没有第一，哪来的第二？所以今天佛法没有了，什么没有呢？孝道没有了。啊，佛法的这个沉船，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，学生们四面八方去弘扬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有些地方二三百年就没有了，啊，有些地方五六百年，啊，有些地方说七八百年，一千多年的，唯独中国这个地方，啊，不但传到中国来，一直到现在，佛教还存在，啊，2000年了，啊，正式传到中国来，啊，是当时帝王派特使去厘清的，啊，摩腾卓法兰带着佛像经书到达中国，是汉明帝永平七年，公元67年，啊，那如果是2067年，就是2000年整。啊，到达中国来，帝王就把这两位法师封为国师，真的学习啊，中国人接受佛教的文化啊。这汤恩比博士说，中国古人心量大，能够包容异族文化啊，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异族文化。啊，后面他说，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到中国来说，跟儒跟道融合成一体了。啊，特别是这个戒定慧三学，这种方法指导的原则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啊，随着心量能包容，啊，他才会有这样的发展，啊，就法师、法布施，景心思非之也。景心思跟这个净言思就不一样，一个是主张法师，一个主张财师，于济贫苦，必财食苦，是为财食。那么这个经上佛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啊，到底是法师是财师啊？两个法师讲的都有道理啊。宗经录里面第95卷，宗经录100卷，永明延寿大师做的，他是揭露啊大藏经，大藏经里的精华他把它揭露出来了啊，所以没有时间读大藏经，读这个就行了，这是大藏经的捷要，非常著名啊。宗经里95卷说，一无财法名为贫穷，故知呢普济贫苦啊，继续财法 病逝啊，这两种都要逝才行啊。那么在本经济公累德品里面说，恒以不逝，恒是长，经常不间断啊，要以不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，著于无上真真之道，这叫法师啊，这是教学啊，不能忘记布施啊。布施是行道第一个手段啊，道要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要落实在家庭，落实在社会，落实在族群，落实在国家，落实在世界。用什么方法布施啊？布施财法都要啊，要两种并重。那经中又说，手中常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利要有情，这才是。啊，所以是法布施是为主，财布施完成法布施。啊，没有财施，法施就不圆满了。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桩事情。啊，通通要兼顾到啊。在底下说，古之大师著必须财法二施我们年轻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老师对于布施很重视，告诉我们学讲经那些学生，一定呢要跟大众广结法缘。啊，结法缘呢就是布施，不结法缘，你将来经讲得很好，没人听啊。啊，那这个就很重要了。讲经讲得不好，听众都做得满满，法缘好，这个人家有缘，你没有办法跟人相比啊。啊，那我们要有法缘呢，那你就要懂得布施。所以老师教我们，那时候20多个学生，啊，教我们布施，怎么布施？我也没钱。啊，老师教我们做接待。他一个星期讲一次经，听众都是满座，我们在门口当做招待，啊，很亲切的、有礼貌的迎接他，欢迎他来听经，啊，带他到座位，把经书送在手上，翻开今天从哪里讲起，告诉他，这都是法布施啊，这是内财布施啊，我替他服务啊。啊，老师说，如果有能力呢，买一包花生米，一个人一粒，哎，不就是财布施吗？这个可以做到啊，啊，这个花费很少啊，啊，我们就常常做这工作。 跟大家结缘，这别小看这个，后面果报很大啊，可不是越施越多啊，布施就没有了啊，越施越多，就财布施得财富啊，财富得到呢还要布施，不要去留它，有多少布施多少，布施完了来的一定比你布施出去的更多，好像有利息一样的啊，所以生财有大道啊，什么叫大道啊？布施，懂得布施的人那一定有大财啊，所以中国在过去供财神供范蠡，我们现在不知道谁当财神，从前古人把范蠡当作财神是很有道理的啊，范蠡你看追随勾践啊，复兴自己的国家，这个在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啊，灭亡之后再复兴起来啊，在历史上只有这一家啊，越被污蔑掉了啊，范蠡文种帮助勾践复兴了国家啊，但是他知道勾践之为人能处患难不能共富贵啊，有难的时候大家是好朋友，言听计从，国家恢复之后他做了国王了，那个念头就没有了，他就不重视你了，所以他跟文种说，叫文种赶快离开，文种不相信，最后文种自杀了，被越王赐剑给他，叫他自杀，他跑掉了，他带着西施啊，带着西施逃掉了，改姓名啊，去做小生意做小买卖，没人认识他，不像现在新闻传播你的面向人家都认识，那个时候没人认识啊，做生意改名叫陶朱公，做生意散财，做的生意发达了，把钱财通通布施掉，从小生意再做起，哎，几年又发了，三聚三散，发得更大啊，他散得更多啊，他通通散财，做生意的时候这是最成功的商人，所以以他为财神，这很有道理啊啊，真正想发财你跟他学，你看他怎么发的啊，这个人有智慧啊，真有智慧，帮助勾践复国不鞠躬啊，赶快退下来，还偷偷地跑走啊，越王不知道啊，改姓名去经商，所以财布施越施越多，法布施呢越施越聪明，这聪明智慧从哪里？法布施来的，健康长寿从哪里？无微布施来的啊，看到有病苦的人啊，帮助他医药，帮助他医疗，让他恢复健康，这是属于法布施啊，吃素是法布施啊，我不吃众生肉了，不跟众生结冤仇了啊，这是无微布施，这个果报都是健康长寿啊，所以你修这三种布施就得三种福报啊，财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统统得到啊啊，我在年前的三样都没有啊，老师教的啊，他说你学佛，学佛将来要度众生的，度众生要有法要有财啊，那么命里没有怎么办？现在看，现在修行啊，将来一定果报会现前，一点都没错。 啊，所以我对这个佛法深信不疑。啊，决定是依教奉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